在梦里，在我心里，离开家的

停回首， 总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站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， 心情依旧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， 不再为谁泪流。愿人长如秋，人生都不太， 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人， 有你愿的朋友，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但愿月长圆， 但愿人长如秋， 人生的 天长地久， 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Thank you.